开心也因为爱，伤心也因为爱，日日夜夜为他着爱，疯癫也因为爱，忧郁也因为爱，今宵来交出心底的爱。这晚痛苦地等待，多想你，盼你用一生倾注入来，还需你存在，还需你存在，无需怕什么障碍，我的爱如今心也因为爱，日日夜夜为他着爱，疯癫也因为爱，忧郁也因为爱，盼你今晚再进入缠绵梦内。心这晚痛苦地等待，多想你，盼你用一生倾注入来，还需你存在，还需你存在，无需怕心。